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第二天，罗西当真剃了个板寸，一边喝着早餐牛奶，一边大撒把骑着脚踏车慢慢晃进学校的罗西身后跟着一个沉默寡言的纪作山。罗西和纪作山在谈恋爱，大家都这样传开了。虽然这里面没有提及展燕朝一毫半分，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地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展燕朝怕是被自己养的人生踹了，不然他不会跟被薅了毛的公鸡似的逮谁跟谁叫板。而留言里既然没有展燕朝的部分，展燕朝自然也找不到理由发作，憋得唇角起泡。纪作山跟罗西的互动，展燕朝看了眼热，每每见到他们并肩而立，他都难受的坐立不安。他都好久没有跟纪作山说话了，而罗西却能坐在纪作山身边和他一起研究机甲构造和虫族的兵种体系，那原本是自己该有的待遇啊。展燕朝从小便不懂得什么是后悔，一直活得懵懵懂懂，怒了就抓人来打，高兴了就亲了又亲，这种一颗心悬在空中落不到实处的感觉，他还是生平第一次体会。某天他终于找到机会在洗手间里跟纪作山喜相逢了。展燕朝分明高兴得很，却还是极力纳着唇角拧开水管，目光却紧追着纪作山不放。两个月下来，纪作山竟高了也白了，露出的一截小臂肌肉线条漂亮的紧，瞧见他，他也只是跟瞧见个陌生人一样微微一点头。展燕朝哪受得了这个呀，硬压下一阵火才敢开口说话。 你跟罗辑还挺好的啊。 嗯， 展燕朝忍不住嘲讽道。 嗯，你可小心点儿，他说不把你当人生养，搞不好到赛前又会反悔。 纪作山看了展燕朝一眼，露出诧异的表情。 他又不是你。 展燕朝被噎得差点吐血。 我什么时候？ 话说到一半，他突地记起来什么。在某一年，表哥把纪作山带去打下手，尽管回忆起那事儿来叫人很不愉快，但展燕朝却隐约记起，在车上他似乎在盛怒之下的确是对纪作山做出过承诺的。所以纪作山在听到自己要让他做 Omega 的话时，才会愿意跟罗西走吗？在他晃神间，纪作山已经擦净了手，转身往外走去。展燕朝追出几步大喊道， 纪作山。 纪作山回头看他，对上那双沉静的眼睛，展燕朝却不知该说什么。本来已经打定主意让他爱死哪儿死哪儿去，但真正发现自己离他越来越远，展燕朝心里的某种感觉却愈加强烈，不增反减。不对，事情不该是这样的，纪作山不应该是这样的，他明明是很包容温和的性格，自己分明之前做过更出格的事情。是的，出格。展燕朝以前不懂什么叫出格，但这些时日他总在咀嚼那天发生的一切和以前进行对比，才隐隐察觉自己曾经的那些举动似乎的确有一点点不妥。但他很快又会转为愤怒，纪作山明明那么多事情都忍过来了，为什么突然就不忍了，连个缓冲都不愿意给自己啊。迟迟回忆起了当年的承诺，展燕朝终于明白了缘由。给过希望又亲口再次剥夺， 季佐山是因为这样才离开的吗？这回展燕朝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自己开脱。季佐山久久等不到展燕朝的下文，索性转身离开。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那已经维持两月都风平浪静的回忆值破了冰，上涨了7点。061对池小池说， 动了。 池小池态度倒是平和， 看见了。 这些日子来，061一直旁观着，发现池小池对展燕朝并不像对待前几位那样有意设计落套让他们钻进来，也不说对卡的事情，相反他对季作山本人反倒更上心，时常和他去商场买一些零嘴唠嗑。061说， 这次你好像不再做任务。 池小池抗议道， 刚才火一直还涨了呢。 061想到刚才眼神水润的展燕朝，不免感叹道， 他只是还没长大，不懂得什么是喜欢。 等他明白却已经晚了。 怎么？ 这话你没跟以前的宿主说过吧？ 061想了想，被格式化以前的详细记忆没有了，后面他倒是没说过，却不止一次听宿主们提到过。想到这里，061突然微微一悸。池小池说， 要是你这样教过他们，那怪不得他们哭着喊着也要留下了。 现在是训练课时间，池小池也不急着找人对战，回了准备室让布鲁待机，自己则趴到准备室门口的栏杆处观看最近一处格斗室的私斗。061问他， 怎么说？ 池小池不正面作答，反说道， 你那位主神挺有意思的。 061记性很好，他记得这话池小池曾经对009说过，而009也把这段话转述给了他。他静静等着池小池的分析。 你想想呀，他为什么不让宿主刷好感值，要刷更复杂的回忆值呢？哼，他最终的目的我不清楚，但坦白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所谓扎工回收系统的名字时，哼，就觉得有点好笑。这听起来是在惩罚那些负心人，是执行正义。但当一个人握有另一个人的人生剧本，提前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刘老师，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不等061作答，池小池便慢条斯理地给出了答案。 是上帝。 061颔首，认可池小池的说法。 但特权不是白给的，上帝也不是谁都能扮演的，所以那些宿主不敢脱离剧本，生怕丢掉这个特权，只能逼着自己带入原主的角色咯。而这种心态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就算他们是人渣，身上也总有一些可取之处。杨白华他有好的皮相，待人温柔，很容易讨好，只要包容心足够强，能一心孝敬他的父母就行。娄思凡呢，他有才能，只要不伤害到他的个人利益，他会很高兴向你展现善意，就算是周开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足够有钱。对一个没主见的斯德哥尔摩症来说，可能还算是歪锅配烂盖，天生一对。至于展燕朝，更是一个不错的对象，是不是？你看家里有钱，他性格虽然烂，却不是全然坏透，还是有可纠正的余地，而一旦纠治好了，勉勉强强还算一个良配。面对一个周开，可能宿主还避之不及，倘若是面对一个还有的救的展燕朝呢？ 作为上帝，最容易产生的是悲悯情怀，对于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当然是越早干掉越好，但对于一个尚有拯救余地的人，上帝能置之不理吗？他可怜巴巴地看你一眼， 掉几滴眼泪，说几句忏悔。上帝当然是感同身受啊，毕竟宽恕他们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 061被他说得出了一层汗。池小池趴在栏杆上不紧不慢道， 所以我才说你们主神挺有意思的，推普通人去做赚取火一职的上帝，却不关心普通人的心态。一个世界还好，两个世界也还行，十个世界过去，花花世界都转过了，说不定还能碰上了一两个调教成功懂得什么是爱的爱人，哪里还愿意回去做两手空空躺了两三年的植物人。